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这徐文昌家里头，大哥吃错了丹药，卧床不起，二哥在外头欠了一屁股债，他们家一下破产了。苗寡妇只好把书店给卖了，然后跟这两个儿子分家单过。家里头的下人也都让这苗寡妇啊狠心的给辞退了。徐文长的亲妈亲娘舍不得走，苦苦哀求说愿意做牛做马，只要留下来管口饭就行。即便这样，这苗寡妇还是不答应。苗寡妇这么狠心，这老管家老黑可是看不下去了。他离开徐府之后没走远，就在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了。这一天逮着徐文长放学旁边没人，这老管家就把他叫过来了。学富五车被请进幕府，成为东南第一幕僚，中年出道，黄放笔触堪称中国的梵高，诗文书画排兵布阵，一个难得的全才，为何肆意人生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狂才徐文长第三集。家里头亲娘黑叔都走了。一开始这徐文长老大不乐意了，跟苗寡妇闹了好几天，可是架不住这苗寡妇连哄带骗的，这事儿啊就给蒙过去了。可他不知道啊，老管家其实没走远，他眼睁睁看着亲生母子活活被拆散，于心不忍，就想找个机会把实情说出来。这天等孩子放学的点儿到了，这老管家就在路上等着。这回家里没下人了，这徐文长小少爷也不用人接送了，都是自己上下学。走到半道上，这徐文长听见有人叫他，左右一看，黑叔。徐文长这个开心呐，几步跑到老黑面前，黑叔啊，您没走啊，太好了，这两天家里头就剩下我跟娘了，冷冷清清的。这老管家拉着徐文长的手，哎，孩儿啊，你受苦了，走，黑叔请你吃好吃的。老管家带着徐文长来到自己住的小旅馆，点了几道菜，这徐文长开心坏了，肉骨的啃得津津有味。老管家坐在一旁，一口一口的咂摸着酒， 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，心里头有话，可是不知该不该说。不说吧，于心不忍；说了吧，他是一个孩子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无非是平添一分痛苦罢了。老管家两头为难，这酒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借着酒劲儿，老管家一咬牙，心说：“得了，我呀，实话实说吧，不能让孩子一辈子蒙在鼓里。”老管家放下酒杯：“小少爷，我呀，问你一句话，青娘待你好不好啊？”徐文长点点头：“嗯，好啊。”“那你可知道这青娘上哪儿去了？”徐文长想了想：“娘说了，青娘回老家了，过个一年半载的就得回来。”老管家闻听此言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青娘是回老家了，但是啊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”徐文成吃了一惊：“黑叔，那青娘为什么不回来呀？”老管家看看四周，压低了嗓门：“孩子，黑叔今天就把实情都跟你说了吧。你呀，你不是老夫人所生，青娘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”徐文成一听傻了，这个消息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一时间无法接受，他愣在原地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管家。老管家把10多年前的往事就开始说上了，最后嘱咐徐文长：“老夫人狠心决意要赶走青娘，我知道他呀也是舍不得你，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撒手不管。孩儿啊孩儿啊，这件事儿你知道就行了，别忘了自己亲娘是谁。往后若是你考取功名，可得接老人家享清福啊。”听到这儿，徐文长猛然回想起青娘偷偷送吃的，夏天摇扇子，冬天给他捂手，还在枕头底下藏着这些废纸。这些个影像就跟过电影似的，在脑子里边一幕一幕的过。一直以来，徐文长就对青娘有一种超越了主仆的感情，直到今天他才明白，这是母子连心的，别人是断不了他们这份情的。徐文长表面上很平静，实则心里头翻江倒海一般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。这娘对我疼爱有加，可是她为什么要隐瞒实情，把我亲生母亲赶走呢？这一点徐文长实在是想不明白。他默不作声，跟在老管家身后回家了。老管家把徐文长送到家门口，转身走了。这个时候天色已经黑了，徐文长推开门走进院子，抬腿刚要进屋，身后传出一个声音：“站住！”苗寡妇怒气冲冲的又打厨房里出来了：“你这孩子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”徐文长头都没回：“我出去玩去了。”说完了又往屋里走。苗寡妇一下冲过来挡在前头：“哪儿玩去了？你说清楚，你看看你这态度，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”徐文长这个时候心里正乱着呢，扭着头不想说话，绕道进屋了。苗寡妇知道这孩子脾气拧啊，可是看他这反应，苗寡妇有点拿不准了，这孩子今儿到底怎么了？搁在以前，他只要有理，10条理由等着我呢，今天呢不跟我争辩，有点反常。苗寡妇纳闷啊，也没多想，转身进厨房下了一碗面，然后进屋把这面条放在桌上，这语气也缓和了：“儿啊，还没吃饭呢吧？快点把这面条吃了吧。”徐文长没好气儿：“不吃，不饿。”苗寡妇一听刚才那气儿又上来了：“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跟谁呀？”这是徐文长只觉得特别委屈， 一口气憋在胸口出不来呀、啊。他脱口而出：“你为什么把我亲娘赶走？”此话一出，苗寡妇心里咯噔一下子：“你说什么？谁跟你胡说八道了？”徐文长啊，毕竟是个孩子，忍不住哇就哭了，趴在桌上也不说话了。苗寡妇心里头直叫苦啊，这事儿他怎么知道的呀？谁这么多嘴呀？愣了一会儿，苗寡妇镇定下来，仔细想想，心说呀，没准是孩子听了什么传闻了，心里不痛快。苗寡妇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儿啊，是不是你今天在外头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？人嘴两张皮，谁愿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些个流言蜚语的可不能信呐。”徐文成一听这话，抬起头来抹了一把眼泪：“哼，这可不是什么传闻，是有人亲口告诉我的。”苗寡妇一惊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知道你对青娘有感情，对不对呀？可是娘不是说了吗，青娘老家有事儿，她不得不回去。”“你别骗我了，我知道是你把她赶走的。”徐文长打断了苗寡妇的话头，苗寡妇被问得张口结舌，面红耳赤，被一个孩子拆穿谎言，这滋味不好受啊。况且她也没话反驳，苗寡妇只好发火，掩饰自己的失态：“你这孩子，你发什么疯啊？别人亲还是为娘的亲呢？为娘的话你不信，别人说的流言蜚语你倒相信。你看看这些年的，你的书算白念了。今天晚上不许你出房门一步，就在这儿好好给我反省。”说完，苗寡妇摔门走了。苗寡妇这心突突的，回到自己屋里，她就琢磨：谁告诉这孩子的？我怎么给掩饰过去呢？左思右想，翻来覆去，一夜没睡好。徐文长呢？他相信老管家说的是真的，可是要想把青娘找回来，就得证明她的身份。这怎么证明呢？看今天这架势，娘亲肯定不认她，怎么办呢？第二天，徐文长早上起来跟平常一样吃过早点，跟苗寡妇说：“娘亲呢？我上学去了。”这苗寡妇心说：“哎，毕竟是孩子，过了一宿没事了。”她不放心，把这徐文长送到门口，目送他走远。徐文长沿着大街一直奔东，估摸着离家门远了，看不见人影了，他一转身拐弯了，去哪儿了？直奔山阴县衙门。到了县衙门口啊，这徐文长拎起鼓槌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击鼓鸣冤。这古代衙门口都设置一面喊冤鼓，老百姓认字的不多，也不会写状子，一有冤情跑到衙门口敲鼓来击鼓鸣冤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这官老爷甭管睡觉呢吃饭呢，只要鼓声一起，您得开堂审问。古代这个设施啊，其实挺人性化的，而且相传这是一个姑娘创立的。传说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，他有一个侄子为非作歹，京城有个姑娘叫苏小娥，有天走在路上让这皇侄啊看上了。这皇侄呢想要调戏这位姑娘，被一个大汉给救了。这个皇侄恼羞成怒，一声令下把大汉抓进大牢，判了一个死罪。苏小娥为了救恩人，想出了一计。她跟妹妹一个人手里拿着小鼓，另外一个拿着小锣，就来到了皇宫门口。这俩人是敲锣打鼓，高声喊冤，终于惊动了汉高祖刘邦，救出了恩人。苏小娥击鼓鸣冤这个举动给刘邦启发了，他传下圣旨，命令各级官府衙门在门口设置一个鼓，一口钟，规定了钟鼓一响，这官吏上堂， 击鼓鸣冤就是这么来的。且说这个徐文长逃学了，跑到衙门口击鼓鸣冤去了。这鼓声一响，官府的衙役先出来了，一看呢，一小孩正敲呢。这几个衙役一阵不耐烦，去去去去去，小孩子家家的，这不是玩意儿啊，一边玩去。徐文长一脸严肃，大人呢，小民有冤情。这几个衙役一听啊，你有冤情，什么冤情啊？你要告何人呢？这徐文长一下卡壳了，状告何人？难不成我要把疼爱我的养母告上公堂吗？徐文长一向伶牙俐齿，到这儿一问没词儿了，嘟嘟囔囔说了半天，我亲娘被人赶走了。这几个衙役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，谁赶走的？你找谁去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当我们家老爷睡回笼觉，告诉你啊，不许再敲了，再敲瞧见没有，这叫水火大棍，这一棍子下去，你小屁股肯定开花，知道吗？走。几个衙役哈哈大笑，乐着转身回去了。这徐文长琢磨，我一个小孩上公堂，肯定他们不会重视，我得把黑叔请来，也算是有个证人。徐文长转身奔了小旅馆，拉着老管家一句话不说就走。老管家不明白呀，在后头一个劲追问，呀小少爷，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穿大街走小巷，徐文长停住了脚步。老管家抬头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衙门，小少爷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徐文长没回答，接着抄起鼓槌，咚咚咚咚咚咚 咚又敲上了。刚才那几个衙役闻声出来一看，嘿，又是这孩子，怎么又来了？再胡闹别怪我这棍子不长眼啊。徐文长一本正经地看着衙役，我把证人带来了，你叫县令大人出来。衙役往后张望，果然门口还站着一老头。这老管家几步走过来，小少爷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咱们快走吧。徐文长央求老管家，黑叔啊，我亲娘被赶走了，就您一个证人，您得给我作证啊，把亲娘给我接回来。老管家闻听此言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当时脸就白了，小少爷，这可不行啊，让老夫人知道了，这怎么得了啊。两个人拉拉扯扯的，边上衙役过来，哎，我说你们到底是告啊还是不告啊？徐文长和老管家俩人各执一词，一个说告，一个说不告。衙役跟这俩人呢，在县衙门口就嚷嚷开了，门口吵吵嚷嚷的，惊动了衙门的官老爷。与此同时，有人给苗寡妇通风报信儿去了，说你快看看去吧，你们家那神童在衙门口嚷嚷着要打官司找亲娘呢。徐文长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神童啊，这县官老爷也是略有耳闻，听说小神童拉着家里的仆人要对簿公堂，10岁的小孩子上公堂，这可是头回见呐。县令老爷一摇一晃的就出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，吵吵嚷嚷的。话音刚落，这帮衙役赶紧行礼，老爷您来了，您看看吧，这小孩啊说要寻找亲娘，这老头就是证人。官老爷把徐文长上下打量一番，还没张嘴呢，老管家先上了一步，大人呐，小人是随口说说，哄孩子玩的，不可当真呐。徐文长赶紧反驳，不对，你说亲娘就是我的亲娘，黑叔啊，你敢不敢跟我当堂对质？巧了，这个时候苗寡妇听着信儿也赶过来了，大老远的他看见老管家在，立马明白了，这件事儿肯定是他捅出去的。苗寡妇过来一番解释，哎呀大人呐，这孩子说胡话呢，我这就把他领走。县官老一摆手，别介， 到底怎么回事儿？你得说清楚了啊。腊月里呀、这时候这苗寡妇急得一脑门的汗，其实没什么，就是家里头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给大人添麻烦了。老管家在旁边啊也帮腔， 对对对， 小事一桩，大人您大人大量，放我们走吧。县令大人捋着胡子，小事儿，我且问你，他为什么找亲娘啊？苗寡妇百爪挠心，搜肠刮肚的想辙呀，亲娘哈啊，是这样的，大人，我们家呀有个老妈子叫青娘啊，青草的青，前些日子回老家了，这孩子平常啊跟这青娘相处惯了，想他老是找青娘啊，找青娘的叫差了音了，就叫成找亲娘了。苗寡妇和老管家这俩人谁也不认账，在县令面前打马虎眼，而且说在古代这丫鬟老妈子终身为奴，主人把奴才赶走了，顺理成章卖了也不为奇，即便是把真相说出来，这苗寡妇顶多算是冷血无情，也不至于吃官司。徐文长看到这番景象，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，自己的亲妈是回不来了，他狠狠地咬下嘴唇，转身飞快地跑了。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打这儿之后，亲娘之事徐文长绝口不提，这件事情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最沉重的一层阴影。直到徐文长长大之后29岁，他才把亲娘接过来赡养，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法弥补他心灵上的创伤了。然而严霜偏打无根草，从来祸奔扶清人，徐文长的苦厄人生才仅仅是个开头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